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接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4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本周一共有7首新歌进榜，他们到底有多少首歌曲可以出现在我们本期的榜单上呢？稍后将会见分晓。那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曲就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来自于演而优则唱的冯建宇为网剧《以你为名的青春》所演唱的推广曲《失重》。 有天你说你突然想独自旅行，我只能笑着假想某一天 笑容，流年拱手相送不留。 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流年拱手相许，不留一盏霓虹，给我一场梦。 Number 第38位，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遥远，华盛顿的广场住在里边，和故去的朋友们道个别，此去今年或许再也不得见。快乐吗？我们一起去海边，在中央公园广场转圈圈，就一间浓的傍晚，没有睡的图书馆，想家时就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在这里的家，夕阳正好，夜色正阑珊，我想妈妈 榜六周，来自于独立音乐人阿健创作并演唱的《去纽约》，这首歌曲拥有六周榜零。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4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您揭晓。在刚才揭晓的歌当中呢，有一首进榜新歌，这是来自于冯建宇的《失重》，排在本周第40位。第39位是李玉刚所演唱的《独孤天下》，第38位就是阿健所演唱的《去纽约》。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最好位次呢是第27位，它是金虎创作并发行的首支单曲《阿怪告白》。 36位。 你让冬天一点也不冷，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我住的不只是你的手，是今生最浪漫的选择。整个世界只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原来在你眼眶凝望，映在你的双眼，唯一的我跟时间合一，停在这一刹那。把你永远留下。 这首炎亚纶所演唱的《最想去的地方》，由徐世珍作词，林嘉谦作曲。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6位，本周来到第36位。 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不管季节变化，从现在到未来那样漫长，我都会陪在你身旁，和你一起前往叫做幸福的地方。 Number 第35位。 爱是光，寒是沙，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吧，爱闯心绽放，逆着光望远方，穿越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坚强。生与死河流，穿越风，穿过家，在泛红心间找寻着那方向，看着时钟静静躺，听着希望的乐章，轻轻擦去稚嫩泪光，我不害怕忘我，不害怕， 找到曙光。 这首彭佳慧的《爱之光》是她为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35位。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14期中国榜 Top 40的第34位是进榜五周，来自于周兴哲创作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心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再次错，都认真的爱过，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阻止不了谁离开我。我是真心的爱过，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的心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第33位呢， 一句句 32位。 在的意义，回忆再回不去，怕未来才会有你。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李玖哲，还会记得吗？这首歌曲进榜3周，本周排在第32位，还会记得我吗？此前听到第33位是进榜4周，来自于金莎所演唱的《独孤》。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这首歌曲拥有8周的榜龄，它是来自于日前在网络上人气度非常高的毛不易所演唱的《不染》。这首歌由海雷作词，简弘毅作曲。 不会，回忆辗转来回。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十六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昨天开幕。本届大影节将于4月14号到5月6号期间，在全国25所高校分会场同期举办。主竞赛单元收集报名国产影片近300部，大学生原创影片报名作品4000多部。青年剧本与创意大赛征集剧本600多份。还将举办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主题大型学术论坛，近100位专家学者参与论坛。本届大影节开幕影片是《荒城记》，放映之后，导演徐晓丽、主演斯琴高娃、音乐指导徐磊亲临现场。电影讲述了在新旧文化与制度的碰撞和交替下，悲剧事件的过程，以及事件的背后人性及特定时代下的人文背景冲突。电影《狂暴巨兽》正在上映当中，《狂暴巨兽》是继《末日崩塌》《地心历险记二》之后，导演、制片人和强森的第3次合作。制片人与强森更是合作过7部之多的电影作品。导演布拉德·佩顿表示，电影的拍摄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的同名游戏原作，吸收了游戏原本三大怪兽集成的概念，但是比原作更加精彩。而且和以往阴暗下雨场景居多的怪兽电影不同的是，此次《狂暴巨兽》所有的精彩场景都发生在白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4期中国榜榜单已经新鲜出炉，在上半时段我们揭晓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排名当中，有一首进榜新歌，是来自于冯建宇的《失重》。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曲进榜3周，来自于王源14岁时写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这首歌的原曲就来自于这样一首原创作品。王源在看过青春片《遇见你真好》之后非常有感触，于是将旧作拿来重新填写歌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青春片《遇见你真好》的片尾曲，叫做《因为遇见你》2018版。 凛冽的海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 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 第二十九位， 宁静水月，菩提树下有见缘可绝之间，了岁月热情来动心念，可会熬不过时间，白纸 刘惜君演唱的《菩提记》拥有五周榜龄，本周第二十九位。 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和老搭档葛大为的共同创作，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首歌曲拥有九周的榜龄，最好位次是第四位，本周排在第28位。2018年第14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0位，来自于李琦所演唱的《落花》。那这首歌也是他为青春武侠剧《新笑傲江湖》所演唱的插曲。说到这样一部青春武侠剧，全都采用了年轻的演员。那这首《落花》呢，李琦既唱出了那种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当然还有那种相忘于江湖的气概。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于李琦演唱的《落花》，本周第27位。 梦里相见过，两心分割，儿女情长哭过笑过，剑在手血未冷过，那一生一世换这份执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着，笑看多少落花洒落飘满地，思念的心为谁留多少痕迹，心儿把今生证明我对你的情意，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着。 Number 第26位。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苏 这首《空空如也》是本周的进榜新歌，尽管是新歌进榜，这首歌也是似曾相识，它是汪峰在歌手上的一首战歌，这是他翻唱自任然的《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仍然空空如也，新歌进榜本周第26位。 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都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星缺，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都过去过去我如今宿舍，无所谓让痛重叠。 Number 第二十五位，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到了分贝，舞动的指尖，等待爱的迎接，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我心上，哦哦哦，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哦哦哦，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哦哦，没有边际的海洋，哦哦哦，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哦，我们一起冲向。 这首轻松自如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这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流行和电子的融合，这首歌也是新歌进榜，我们还可以听到海声了，这是韦礼安创作并演唱的《阳光地中海》，本周第二十五位。2018年第十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二十四位，这首歌曲拥有九周的榜龄，最好位次当然是冠军位置了，而且是曾经连续四周蝉联我们中国榜的冠军，这就是来自于韩红创作并演唱的《一时间》。 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水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粗布衣，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茅草屋粗布衣，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Number 第二十三位， 曾经有个女孩带我走进感情的循环，那幸福色彩 心忘掉，是那么那么那么不简单。曾经有个女孩带我走进感情的虚幻，那情的色彩浓得化不开。当我梦中醒来， 第二十二位。 酒一杯，祭奠了心结，才让离别没有成为一念。我是孤，而你仍无邪，不在乎杨花凋谢。 劲榜五周，来自于霍尊所演唱的《焚城雪》，本周第二十二位。 半生里白纸一页，一场雪冷却了隔台水榭，伴着三生草白露是荒野，青丝一杯枕素然为白发不见。往事似浮云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靥，隐在我梦里的世界。酒一杯，江河流日夜，人自寂寞只剩了一片，寂寞却不觉，一生不觉，问三生是否才能念。 霍尊《焚城雪》，本周第二十二位。二十三位是一首劲榜新歌，这是毕书尽所演唱的《从来不知道》。那这首歌也是他为个人首部参演电影《有一种喜欢》所演唱的片尾曲。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二十一位。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玮和汪小敏共同带来的《红尘年》，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独孤天下》的插曲。那这首歌呢，拥有三周的榜龄，本周第二十一位，位次和上一周没有任何变化。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2018年第十四期中歌榜 Top 40的前二十位，我们稍后见。 雨滴也吹乱我的心，迟一次相遇却换一生铭记， 累积一生情是爱你的宿命，封存了回忆今生只愿为你。有

欠的是我们一生深情过，只是轻轻地喊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和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只是轻轻牵你的手，却如光线相逢。只是一眼默默对望，天就下起雪。 八位。 创作演唱的这首 Don't Cry Don't Cry 是上周进榜的新歌，第23位，本周上升了5个位次，来到本周第18位。 不是怕被忽略，闪过风格 本周第十八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第19位是萨顶顶所带来的指示。2018年第14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7位，这首歌曲拥有三周的榜龄，它是由叮当所带来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呢是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最早是收录在苏芮1983年电影原声带《搭错车》当中。35年之后呢，音乐剧版的《搭错车》将会上演，叮当也是这部剧的女主角。而这首一样的月光叮当版本也是通过中歌榜首发，我们就来听一下啊，第17位，本周第17位，这样一首一样的月光。 什么时候啊你产生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 六位。 我们越来越快老去，已经没有时间准备好应对孤独，那只穿透黑暗世界遮住胸口的剑，攻破一位安全的要塞，曾像篝火一生的破灭。狡诈的世界里躲不过迷雾的陷阱，让我爱一晃就拆如三只歌，混杂在一起血汗泪水那一处的肮脏，我们是混杂在一起一样的白骨肉泥，一样的无奈，一样的绝望，所以让我爱，若能死在你怀里，那是我唯一的心。 这首歌曲是李晓东创作并演唱的《我心常自在》，这首歌也是他全新的一种风格，被称为是国韵摇滚。作为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代表歌手之一，李晓东借登上歌手的契机复出。当然了，单纯简单的民谣已经是往事，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心常自在》进榜两周，本周第十五位。 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无人起疑，魂魄在我。 这首歌加上中国鼓以及唢呐还有失真吉他的配合呢，复古当中带着一种张狂。在听完了变化很大的这样一首李晓东的《我心常自在》排在本周第十五位，第十六位是来自于满江创作并演唱的《记》。那这首《记》呢，来自于他的《冬某日》专辑当中。以往那个唱着情歌的满江和现在我们听到这样又复古又另类的独立气质的满江也是大不一样。那这首《记》是本周的第十六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14期中歌榜 Top 40的第1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 Tia 袁娅维所演唱的《别废话》。这首歌我们完全听不出传统情歌的痕迹，灵动欧美范儿的编曲搭配上 Tia 灵魂乐的唱腔，我们来听这样一首别有一番模样的《别废话》。 新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都拒绝偶然。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三位。 这首《周末玩具》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那这首歌呢，也是特别要告诉大家，周末的时候呢，不要宅在家里，要多出去透透空气，然后呢，晒晒阳光。而这首歌曲呢，进榜五周，本周排在第十三位。 Number 第十二位。 有一天，你我同远去，跟随你的影，同远去，和你相偎又相依，千山万水不分开。千山万水。 这首温柔浪漫的爱的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也是他们为出道20年所唱。爱的路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二位。2018年第十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首歌曲叫做《遇见你》，演唱者常石磊。这首 OST 是石头常石磊为顾长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片《遇见你真好》所演唱的插曲。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且漫不在意。你心动的姑娘，心思是个谜。时日漫长，欲求偏离，想来猜去没头绪。九月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总有快乐的理由。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本周新歌进榜第八位，这也是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本周的黑马歌。 不想再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1999年，刘若英发表了代表作《后来》。18年之后呢，跨界当导演的刘若英把《后来》拍成了一部文艺片。文艺片《后来的我们》呢，预计在本月的28号上映。而文艺女生呢，田馥甄就献唱了电影当中的插曲，就是这样一首《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由林君凡作词，黄韵玲作曲。而在本周第九位是萨顶顶所演唱的《左手指月》。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七位，这是出道30年的赵传所演唱的《逆风飞行》。而这首歌也特别请来老搭档李格弟黄韵玲为他创作。我们就来听进榜五周本周第七位《逆风飞行》。 用鸟的眼睛看无边大地，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虽然是感到摇晃迷离，我与飞行浑然一体，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承诺的欢迎，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避。 Number 第六位， 晚餐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 歉。天黑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屋顶着火，这首歌来自于流量小花宋茜。新歌进榜空降冠军位置，上周停留在亚军，那本周进榜四周来到第五位。宋茜即将推出首张专辑叫做 Victorio， 那这首屋顶着火也是首支派台打榜的单曲。 去到最高点 Don't wanna stay，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不天黑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2018年第十四期中国榜 Top 40的第六位是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进榜六周。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一首歌叫做《流浪的终点》，这也是周华健为影片《猫与桃花源》所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围绕动画片的主角猫爸的心情，唱出了对家人的寻找以及想念。就来听这首《流浪的终点》。 晨昏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三位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可守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天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疯，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放下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变得不言不语，低头上了台，妖精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小屁孩你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Number 二位。 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无助，昂首望，君起今夕周与昌。 别君叹是曹玄斌根据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改编，用了非常熟悉的古典秦腔曲牌当中的特点，非常契合这首诗的文化气质。那这首《别君叹》进榜五周，本周上升了三个位次，来到我们的亚军位置。而排在本周的季军位置第三位的是进榜两周，这是来自于韩红所演唱的《小屁孩玩耍版》。好，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就是本周的冠军位置了。这首歌叫做《不再》，由张信哲演唱，而这首《不再》也是蝉联冠军，在这里要恭喜张信哲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问希望我自己不再，不是我一定要握紧，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 听众朋友，